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达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是一个时光机，带我们回到三年前。如果能回到三年前，你会对那时的自己说什么呢？ 对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今天我们来制造一个机会啊。如果是回到三年前，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自己的，然后那个或者是一些没有实现的愿望。 对，不能真的回去，还不能歪歪了吗？ 对，我们歪歪一下今天。 第一首歌呢，来自魏晨的《花开那年》。 依赖着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不再疯狂，请不要失望，哪怕平淡收场，青春看似。 千树仙女她说呢，好好学英语，别因为不喜欢就不学它。它不仅让你在两年前没去到心心念念的地方，而且会在三年后让你准备雅思时备受折磨，欠的债都要还的，欠的单词也都是你的。 对，那个时候偷了一下懒，没有好好学，那现在有点后悔了。 对， 努力奔跑的兔子呀，他说呢，别因为父母的压力而结婚，挺住，不然啊，你会离婚的。 哦，最近怎么好多离婚的这个状态？ 对，而且我发现不幸福的婚姻很多都是因为来自于父母啊，别人的期待，觉得我应该要结婚了，而不是自己真正喜欢一个人去结婚。 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看到这一点，不能因为着急让他嫁出去就很仓促的，结果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反而更坏。 此奢望一路风霜能与你分享，又害怕会这样啊，依赖着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疯狂，请不要失望，哪怕平淡收场，青春看似 我叫恩熙，记住喽。他说呢，如果能回到三年前，我会告诉自己，一定不要离家出走，一定不要去那家夜店，一定不要认识他，那样我就不会爱上他，不会流产，不会失去怀孕的能力。我本以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次疯狂的爱情，结果受伤的只有自己。多想回到三年前呀！ 哇，这个妹子太放飞自我了， 真的是血一样的代价啊。 真的，大家一定要爱惜自己吧，尤其是女孩子。今天第二首呢，来自于蓝又时的《那一天》。我想这个叫恩熙的姑娘特别想回到那一天啊，一定要劝住自己，不要冲动。 对， 有时候你在身边，有时候你会不见，那天听你说爱我好多遍，那天你在身边，而昨天你又不见，今天你说讨厌我流泪。爱其实很多很多都是一瞬间，爱也是一个偶然就这样不见，其实就是很美的画面，只是有时候你不在我身边。宽阔的海边有一片深水的花。 宜昌谢瑞涛他说呢，你现在很争气，去了理想的高中，狠狠打了班主任的脸，用实力把他的你考不上高中的话怼了回去，一定要勿忘初心。 那说明现在的这个朋友已经实现愿望和梦想了， 好励志啊。 对， 恭喜你，鼓掌。 一定要有这种争气啊，努力这种霸气在。 对， 一直一直等待着明天你会出现。 不久一定会，他说呢，珍惜那个趴在走廊栏杆上看女孩的时光吧。 哦，看来是离开学校了啊，离开校园。 看来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 现在 看不到女孩了。 现在只能在写字楼里看这个穿丝袜的女孩了。与谁说？他说呢，我会说，要表白就趁早，好好享受在一起的时光。 对，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。 不要暗恋。 有读中的海角他说呢，不要以为高中生活很有趣，那里有你写不完的卷子，还有考大学的烦恼。不过还是祝我明年高考成功，超常发挥吧。 嗯，加油啊，高考一定要努力。于佳明他说呢，那时候我刚要上初三了，我想认真而严肃地对自己说，长点心吧，少吃点，你可是要做仙女的人呢。看来 是仙人不都是不食人间烟火吗？干嘛还要吃？ 全靠一口气儿顶着是吧？ 对， 我估计可能后来胖了吧，所以让自己不要吃太多。下一首歌来自陈世安的《小幸福》。 微笑仅剩的伪装他说呢，不能吃的别吃，好好吃药，听医生的话。 不然三年后的你呢，会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上学，因为身体原因从而有一系列的问题。 我觉得不光吃药吧，其实好好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持这个身体状态的一个方式。 一句也不说，有时候我们要到了忘我，唱着情歌，我写你的调调太久，也许有天你会发现我是你的听众，唱着情歌，我只希望你听得懂，也许有天你会发现小幸福的曲风。 蓝山北向他说呢，多喝牛奶长高高，现在太矮了，好后悔啊，当时没有多喝牛奶。 现在看着自己的个头比同龄人矮，这有点自卑了。可能 会有影响吗？这个可能应该还是天生的吧。 也是一种幽默，你讨厌我歇斯底里过头，明知推翻承诺，手牵手往前走，有时候我们彼此冷落，有时候我们互相迁就，有时候我们一句也不说，有时候我们聊到了忘我。 没有解药的男巫他说呢，我发誓不再说谎了，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，喜欢他就用尽全力对他好，不要伤害他，不要惹他生气，在生气时哄他，在平凡的日子里要逗他开心，他喜欢什么就送给他，在一起的日子要好好珍惜，纪念日什么的要比他记得还清楚，要照顾好他，带他去吃他喜欢吃的，带他去看喜欢的电影，不然你会变成现在流泪的我。真的好想好想回到过去，说好的只爱你一人，说过了我就不会食言。 我们唱的情歌别人不需要懂，也许有天你会发现小幸福的曲风。 好深情的男生啊， 看来是很后悔啊，当时没有对你好。 对，其实你看很多的人直到过这个事情过去了才觉得啊，原来当初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所以我们提倡说活在当下，不要给自己留遗憾， 珍惜眼前人嘛。 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袁耀发的《再见萤火虫》， 好浪漫的一首歌啊。 我在风中随着你摆动，跌跌碰碰，活在黑暗中，困在迷梦中，握在你手中，同一片天空与你相逢，凝望夜空。 蜿蜒在童话故事里七彩的河，他说呢，三年前把你追到手。 看来这个朋友是说想在三年前就追到，是吧？可能现在没有追到，或者已经错过了。 随着呼吸落在你心中，带我飞往另一片蓝色天空，让我化作一只守护萤火虫，让你黑暗中看到我的笑容。 喜欢晒太阳的雪族，他说呢，只想说珍惜身边的人吧，失去了就来不及了。 嗯，真的是这样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。樱花雨他说呢，在青春最好的年纪，你可以爱一个人，但不要等待一个人，你可以去毫无保留的爱人，就算是爱错了摔倒了，大不了拍拍灰继续往前走，但千万不要停留在原地，毫无期限的等待某人，等待的往往不是爱，而是纠缠和虚耗。青春拥有的就是激情，激情耗尽了人就老了。 从前的痛飘进我的梦，过去的迷梦和你的面容，是多么冲动，那么激动，凝望夜空。 对，不要等待， 对， 立马行动吧。 对，其实现在努力去争取也来得及。 对，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的。 嗯， 苏恩芳芳他说呢，千万别和他分手，因为你根本忘不了他，什么长痛不如短痛，什么分手了一了百了，都是假的，因为三年了你还是在想他。 嗯 嗯，这朋友三年了还是没有走出来。 对，好恨自己当时没有挽留，没有在一起。魏一宁的唯一指定女友他说呢，好好陪陪家人，那天下午早点回家，别让爸爸骑车去接妹妹，让他继续睡午觉，自己去接。爸爸四年了，我真的好想你。 哦，看来好像是有什么故事啊。 对，可能是爸爸在接妹妹的路上出事故了， 出意外了。 对，所以永远的离开了你。 目送你一只手不萤火虫，再多一秒钟，再多给一秒钟，让我能多陪一分钟，再见吧萤火虫。 下一首歌来自侃侃的《想念》。 对，这首歌也很适合送给刚刚这个朋友啊。 对，送给想念的父亲。嗯， 对，希望你的父亲现在那边还好，然后你和你的家人也能够幸福吧。 对，得到他的保佑和祝福。 嗯，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，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，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，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。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。 小芳飞飞飞他说呢，一定不会选择毕业在银行工作了，现在感觉每天压力很大，看似光鲜的外表其中苦的只有自己知道。 哦，好像在银行上班的话会很辛苦。 回来，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，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，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，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。 压力很大， 这我很有发言权呀，因为一毕业我也是做过一段时间。 嗯， 然后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你跟别人说起来说，哎，我在银行工作，大家都会觉得说很高大上呀。 嗯，好工作啊。 但是呢，其实啊，它里面也分很多，比如说你是合同工啊，还是在编啊，那你到底是做哪方面的工作呀？其实里面还是很分得很细的，也不见得就跟别人想的那么好。 嗯，对。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，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，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，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。我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，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，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，我却连时差都叫不回来。 Summer Snow 他说呢，求翻牌啊，三年前那年高二，如果回到三年前，我想是早点同意和他在一起。开学大二了，我们在异地恋，然而今年九月份他要去服兵役了，所以要有两年军恋了，没有电话，没有问候，不过那要怎样呢，等你回来，余生都是你。送给即将去当兵离开我的哲哥哥，雪宝宝风里雨里在这儿等你 啊。看来是军嫂、 看来这个男朋友马上就要去参军了。 嗯，挺好，挺光荣。 对，两年都见不到面，真的是好难过。 祝福你们吧。 嗯。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，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，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。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，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。 大伟子他说呢，如果你再努力一点考个好分数，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，怪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。 嗯，对，其实我好多身边的朋友发小什么的，有的没怎么上学嘛，现在就是过得没有那么好，就说就相当后悔啊，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就说真的好后悔当时没好好学习、不然的话选择和机会就会多很多。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了，来自于金文岐的《岁月神偷》。 嗯，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。 大家喊我金老板，他说呢，给你，这是2014年的国考答案。 想提前知道。不过如果搁我的话，我会比较想知道那个福利彩票的号码。 嗯，也是。 就不用做主播了。 如果是我的话，就要在三年前多买几套房子。 对，一定要买那个二三环一环的。 对啊，哪怕那个借钱去买呢，现在也翻好几倍了。 嗯， 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，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。 还是彭淑云，他说呢，不要太乖，有些事不愿意的话果断拒绝，做不到的事情不用勉强，不喜欢的话假装没听见，人生不是用来讨好别人的，而是要善待自己。 嗯，妍妍他说呢，我想说赶紧买房啊，这个人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 跟莫达人想的差不多， 脑子里只有钱。 也在北京，不知道是不是也在北京啊？ 哦，有可能北京上海之类的。 嗯，没事，莫达人买房就够了。 让我一个人发财。 不是啊，我觉得女孩子不用有房啊，嫁给你就好了。 哦，妍妍同学啊，就私下里联系我。 对，私信莫大人。 没有，开玩笑。 不过现在莫大人没有买啊，关键是有什么用呢？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了，它叫做你误入我心。他说三年后的你很好，只是呢身边没有了那个你一直爱的人，所以呢希望你可以去珍惜你现在的时光，不要再耍小姐脾气了，但愿你我都可以不再后悔。 嗯，努力加油。 对，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听节目的人吧，都是珍惜当下，活在当下，不要后悔。 嗯，好了，这一期话题呢要到尾声了。 嗯，分享了太多的大家的三年前的一个心愿吧，也是能看得到大家对于现在一些未了的心愿或者一些纠结的事情。 对，就把我们这期节目当做一个时光机，把情绪和思绪都带到三年前去歪歪一下。 对，等于是一个树洞吧，听到了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心声。 嗯 嗯，好的，那很期待你能够在节目中跟我们有互动和留言吧。 嗯 嗯，那我们下期的调频节目再见啦， 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莫大人。2017莫大人全国巡回畅聊会终于如约而至。这一次我将带着我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和这一年满满的故事，再次踏上遇见你的旅程。去年冬天畅聊会的每一个画面，每一张笑脸都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。你们的热情、真诚和善良，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仿佛温暖了我的全世界。这一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有没有开心的笑过？有没有痛快的哭过？恋爱了还是失恋了？升学了还是工作了？去年陪你看莫大人的那个人今年还在你身边吗？他还会陪你来看莫大人吗？我今年过得很好，去了很多没去过的地方，看了很多美丽的风景，写了很多好听的歌，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。但更令我心心念的，还是想见见最温暖的你们，听听你们今年的故事。所以在这个寒意渐浓的季节，我想是时候去见见老朋友，认识一下新朋友了。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。 大家可以下载秀动网 APP， 在程序里搜索莫大人，就可以找到本次巡演的售票信息。期待在你的城市和你遇见。 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。